我还一直静静守候在相约的地点，求求老天淋湿我的双眼，冰冻我的心，让我不再苦苦奢求你爱回来我身边，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，带走我的泪，我还一直静静守候在相约的地点，求求老天淋湿我的双眼，冰冻我的心，让我不再苦苦奢求你还回来我身边，我身边，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，带走我的泪，我还一直静静守候在相约的地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我是华仔刘德华，十二点钟，想好午餐要吃什么吗？我想好了，我想吃午餐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。